唤醒、疗愈、创造，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小时空修心课，我是德芬。今天我要继续跟大家分享唤醒这个主题里面的一些议题。首先我要引用美国作家艾丽卡荣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把你的生命放在自己手中，结果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太悲惨了，再也没有可以责怪的人了。这就是我们心灵成长的过程当中必须要去承认和面对的，因为责怪别人都比较容易，尤其是我们身为人家的儿女，我们常常会把自己的一些偏差的行为、个性或是一些命运都怪罪到父母头上，觉得是小时候他们对待我们的方式、教养的方式，甚至他们自己的人格、个性造成了我们现在性格以及行为上的一些偏差。其实这并没有错，因为我们小时候就是一张白纸，而且我们是如此的无助，我们只能看着大人，仰望着大人，希望他们能够爱我们，对我们好，造就一个健康的、和谐的、好的环境，让我们在其中顺利地长大成人。可是这个梦想在我们那个年代是不太可能的，现在倒是越来越有可能了，因为很多父母都越来越有见识和觉知。但是当初那些在不幸的家庭当中长大的孩子应该怎么样来看待自己的命运呢？我是觉得，既然在有生之年接触到了所谓的心灵成长，也接触到了我的一些书以及来上修心课，那我们就应该来看看自己潜意识里面，甚至表意识上面，我们对父母的怨怼。我以前常常责怪我母亲不懂得尊重我，所以造成我在外面也常常觉得别人会不尊重我，因此有时候我会刻意的想要去讨好别人。可是当我走过心灵成长的路，我的内在力量增强了，我能够尊重自己了，我母亲不尊重我的这个事情就不会那么的触动我。她现在的行为还是非常不尊重对方的，不给你界限，也不尊重你的界限，完全不给你个人空间，因为他非常想要操控，那个欲望可是非常的强烈。可是因为我不跟他一起唱对角戏了，我不觉得这是一个议题了，所以当他侵犯我的空间，当他不尊重我的时候，我会比较理性的说他，而且我说的话是理直气壮的，让他无有反驳，因此他就只能摸摸鼻子，自己退到自己该有的位置上。相较于有些孩子，如果自己还没有成长，没有累积足够内在力量的时候，他们就会责怪母亲这样那样的，而没有想到可能其实这是我们多年来允许他这么做的。我们也看到很多孩子都被父母牵制着，到了一定的年龄，二三十岁、三四十岁，还被父母欲取欲求，没有自主的空间和余地。我觉得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要负起一部分的责任的。如果我们能够尊重自己，划清自己的界限，给自己保留一个空间的话，别人其实是无法来侵犯我们的。我希望大家在今天的修心课当中能够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目前的一些遭遇，不管是你亲密关系破裂也好，工作不顺心也好，教养孩子的问题也好，有没有把自己碰到的一些困难归咎到你父母的行为或是教养上面呢？如果有的话，其实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现在是在唤醒的阶段，只是希望大家能够看到并且承认说， OK， 我的确在责怪我的父母，他们以前的婚姻状况让我对婚姻产生了恐惧，或者让我对男人不再信任，所以造成了我现在亲密关系的紧张。如果你能够看见这一点，我觉得你已经很棒了。那在看到之后，你是不是进一步的愿意为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为这个亲密关系的紧张，为你事业的不顺利，为你跟孩子之间的矛盾，负起你该负的责任， 而不是去责怪其他的人呢？因为责怪别人都是比较容易的，比较舒服的，但是把责任拿回来自己扛，这才是一劳永逸的成长的最佳方法。因为只有你成长了，内在力量增强了，愿意去面对了，你才能够充分地活出你应该有的人生。否则我们一味地责怪别人，我们就会一直在这个轮回当中找不到自己内在的力量，也不断地责怪对方，一直到关系破裂。当我们责怪别人的时候，箭头始终都是向外的，我们没有真的看到其实自己内在是有力量的，我是有办法来改变自己，因此而改造外境的。如果今天我们能有这样的决定和这样的认知的话，你的生命、你的生活、你的世界都会完全不同。所以今天课后的静坐时间，我希望大家能够静静地跟自己待在一起，承认自己怎么样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去，责怪别人。而从今天开始，我们愿意一点一滴地把这些责任都收回来，同时也顺带地把我们的力量也都给收回来。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